地方相见。如果你发现你还有留恋，就像你不愿丢弃的相片，你心中的我还隐隐约约。枯坐在窗前，有一个刻满诺言的明天。爱上一个人，即使他不再出现，也不愿抛弃最后的情缘。是时间辽阔，外面的精彩好多，给你的爱那么多那么浓，你还是不懂。我矛盾的心猜，希望你能明白，我在这里等待，就算天塌下来，希望你能明白。老地方相见，如果你发现你还有留恋，像一个人，即使他不再出现，也不愿抛弃最后的情缘。纵然是时间辽阔，外面的精彩好多，给你的爱那么多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